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et's go， 回来了 ，Let's go。北京时间9:01:22，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继续在路上陪伴你。我是邓斌，听到这样的声音，希望你能嗨起来，兴奋起来哈！啊，这么好听的节目，怎么能错过呢？每天伴你在上班的路上，当然此时此刻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也是幸福的哈，幸运的，可以这么晚上班。好啦，正在直播的状态当中，当然和录播是很不一样的。然后一下，在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来发位置问候的各位好朋友，一颗不顾形象飘在风中的荷包蛋，现在在北京的这是琳琅庄园是吗？还有这个梁哥现在是在丰台区收听，还有关小祥在北太平庄，在丰台区的付婷婷，沙漠在河北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在这是哪？不要重复发送了。一颗不顾形象飘逸在风中的荷包蛋已经知道你的位置了，不要反复发送了，给别人留一点位置啊。Jesse 还是在朝阳收听，风影教练在顺义收听 ，Numi 在朝阳区收听。今天终于是从这个顺义跑出来了啊！我是冰粉，名字起得好。现在是在孔东路，这是通州区。还有谢谢你发来的红包，那红包这个名字为什么是这样的？受什么样的打击了？好了，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赶快嗨起来，把气氛搞起来，拉位置发红包。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来了吗？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来刷存在。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2月27号，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汽车的 V2V 通信时代即将到来了，汽车保养防止汽车金属生锈。有一个温泉自驾的好去处，到底是哪里呢？听我为你推荐吧。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要爱自己的车啊，懂它才可以更好的爱它。那汽车的保养有一个点，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就是防止汽车的金属生锈。其实呢，锈蚀主要是空气当中的水分、氧气还有腐蚀性的物质共同作用造成的。因此呢，对于长期停驶的汽车，应当保持金属表面的清洁，停放车辆的车库内应当保持经常通风了，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以下。在北方这个不难达到哈、啊，咱们的空气是相当干燥的，好像今天早上这样的情况真的不多。好了，一旦发生有生锈的部位呢，要及时的清除汽车上的灰尘、脏物和水分，在容易锈蚀的部件和机件的表面应当涂上机油、油脂润滑或者用油纸包起来。对于各总成的这个机构上的孔隙应当加上密封，避免空气、水分和灰尘进入到它的内部。来看这车怎么滋啦滋啦老响啊，再来一看啊，这个轮毂生锈了。不 不过还好轮毂生锈好像不太影响驾驶哈，你看不到的地方生锈其实才是一些隐患的，所以一定要注意爱护自己的爱车，要懂它了解它，然后才能更加爱它。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周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Rita Ora Anywhere。第39名凤凰传奇年轻主义。第38名刘惜君旅途。第37名周笔畅恋爱料理。第36名 Craig David Heartlin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ime flies by when the night is young, daylight shines on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location, bloodshot eyes looking for the sun, paradise delivered and we call it a vacation, vacation. Over the hills and far 来自英国的流行歌手 Rita Ora 的这首 Anywhere， 任何地方，这是他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据说呢，这首歌曲呢，原本呢是定的 Girls 那首歌，后来用这首 Anywhere 替代了 Girls。Rita Ora 说这是几经推敲之后决定的，什么用意呢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首单曲还是挺成功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家族一群当中啊，家族一群很大，500人的群，任性的凯哥来了，还有娜瑶瑶妈妈在石景山收听，默默也是在河北的衡水收听。好，谢谢在北京以外的城市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抽烟喝酒烫头魔鬼，谢谢你发来的路况信息哈。牛米在这里边也打招呼了，夏洛米还有小健，生活依旧就不告诉你，心里话你好，还有娟娟，习惯有你，黄正根，魔鬼刚才点过你了吗？笑笑爱天天，还有韩鼎正，你们好。我们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所以这首歌曲应运而生，凤凰传奇年轻主义。老师不在点儿上哈，跟不上。这是凤凰传奇和腾兵为大家共同带来的年轻主义，这是一个张扬的时代，标榜个性和独特，挑战和困境无处不在。也许我们会彷徨，但是我们要一直向前冲。谢谢这首歌曲哈，正能量，让我们一直向前冲，顽强的向前冲，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 官方微信平台这边，二八 west， 谢谢你送来的新年快乐，还有这堆乱码，好乱码，还有心里话，在这边也送花了，还有咖啡，谢谢 New Me， 还有祖国的花朵儿、沙漠、思琪，还有刚刚来问候的拥有的幸福，爱在旅途，太棒了，喜欢这些名字。外面下雨了，问怎么进入家族群？很简单，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刚刚你搜到的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先加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继续攀升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走过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回想，是你旅行的愿望，霓虹衬托的空旷，人影素描的画像，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男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 有些人特别喜欢刘惜君的歌声，喜欢他唱歌的那种感觉。 闭着眼睛聆听她的歌声，就感觉是一个长发的少女在用她的音乐、她的歌声来向你诉说她的心事。刚刚这首歌来自刘惜君的《旅途》，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继续转换情绪。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31首返场作品吧，再次杀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李炳 Joby 唱《恋爱料理》，彰显个性的 Joby 唱和刘惜君可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啊。 比比周比唱《恋爱料理》，漂浮的音符装满了专属于比比的个性符号，还有他的独家概念，让他化身成为了音乐王国的梦想家和冒险家，打破了旧有的框框，摆脱了音乐的惯性，在你的耳机营造一段奇幻的料理。好了，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6位来自 Craig David Heartline 心脏。 Been looking for you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but I don't go there no more. Every night seeing all the same faces, but I see you before. 心脏，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枫，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音节，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劳动七夕，还有暴风雪，还有江外，是吗？外面下雨了，别着急，待会儿一并拉你们哈。好了，我们先来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心一下微中微技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V2V 通信是一种这个通讯技术哈，它的功能是让两辆汽车之间呢可以彼此通信，记录道路以及周围的物体。 V2V 如果你不知道呢，可以百度查一下哈。这是福特公司在2014年6月3号发布的，可以监测街上行驶的其他车辆的速度位置，对这个其他驾驶员无法开放的隐藏数据获得这个了解。那 V2V 通信技术呢是一种不受限于固定式基站的通信技术，为移动当中的车辆提供直接的一端到另一端的无线通信，即通过 V2V 的通信技术，车辆终端彼此直接交换无线信息，无需再通过基站来转发了，就更加方便了，不用在一个中转站，两辆车就可以互相感知这个通讯的信息了。这类技术在类似无人驾驶车上可以运用，可以帮助减少事故的发生，即使有人闯红灯，这个技术也能提醒你前方的路况，让你避免存在的风险，真正的实现汽车之间的交流。 我是大黄蜂， 我是还有哎，大黄蜂还有还有谁来着？好了，我能感知你在哪儿，以后满大街跑的都是汽车人了哈，可以互相感知到这个同样的汽车的存在。好了，我以前就说过了，列清单吧，让科学家们去研发吧，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实现不了的。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Anna Brown Paid Bell We Run the Night。 第34名 刘力扬 Set You Free。 I'm running on the streets Running in the rain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battle。 第33名 胡夏弹弹琴恋恋爱。 我只想弹弹琴恋恋爱，写下歌。 第32名 周笔畅风。 第31名 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 Band of Ram Red One Mr. Worldwide From Miami, Morocco, to Australia, for the world. Got it.Now, don't you pay me. Woo! Money is the way.

疯狂的疯 crazy， 来自 BB 周笔畅。上周全天推荐本周第三十二位。其实填词人周耀辉呢是现代文化的研究者了，面对网络成立的疯传巨量信息这一现象，他和 BB 呢立足这场社交风潮的旁观视角来表达，在歌词当中强调调侃被社交媒体支配的我们，网络的各种疯传的信息到底是真是假呢？哎，真的很难辨。好了，继续攀升第三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遇见幸福要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推着我们慢慢长大，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压箱底儿一首歌曲都拿出来了。上周前线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十一位，郭靖《拥抱你的微笑》。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回来。 多元音乐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二零一八在路上，从新出发。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军旅歌曲，

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She just wants to be beautiful. She goes unnoticed. She knows no limits. She craves attention. She praises an image. She prays to be sculpted by the sculptor. Oh, she don't see.The light is shining deeper than the eyes can find it. Maybe we're made of blind, so she tries to cover up her pain and cut her woes away. These cover girls don't cry after their face is made, but there's a hope that's waiting for you in the dark. You should know. 来自 Alicia Cara 的这首 Scars Still Beautiful， 你的美丽伤痕。Alicia Cara 的创作风格呢是以 R&B 为主的，有了不同的音乐理念哈，而且他还大眼睛厚嘴唇，音域很宽广，肺活量很大，肺量很大，你知道？你测过啊？你听他这个唱歌的这个气息，你就能知道了，很有爆发力的哈。所以呢，在强手如林的国际流行乐坛，也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Alicia Cara 的这首歌曲《Scars Still Beautiful》，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纷纷收到大家发来的这个微信号了哈，不要着急，待会儿一定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家族二群还有空隙啊，家族一群早已经满了。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在家族群当中和我进行互动，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申请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那是怎么样一个步骤呢？当然是其中要经历一个 非常吸引的步骤，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的家族群里面。好，微信号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接下来呢，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这首歌曲 厉害的 啊，对，你们都会说的哈，郑伊健的《宠我而飞》，这是电影《风云雄霸天下》当中的插曲。《风云雄霸天下》是根据香港漫画家马荣成所绘制的漫画《风云》为基础进行改编的一部电影。郑伊健作为电影当中这个冷峻气场强大的主角之一，唱着这样温婉浪漫如画的曲子，哇，恰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好像再大的暴风雨也离不开雨后静静夜色的点缀。宠儿飞，一起上。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Ray Gibson、陶喆、郑秀文、唐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 京时间10:4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一档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陪您在上班或者是上学的路上哈，或者此时出来办事了，或者是出来游玩了。哎，出来游玩的人真的让人羡慕嫉妒恨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转换情绪了。听了那么样一首浪漫、温婉、柔美的歌曲之后，接下来要做好思想准备，先来跟我深呼吸。转换情绪，做好准备啊！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那周二，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天要为越野车定制音乐了，当然是一段很这狂放不羁的音乐了。我们今天来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Nickelback 这首 Gonna Do Somebody。好了，准备好了吗？开始。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Nobody wants to know they're not alone. There's nobody else that feels the same.

又听到了这首李荣浩的李白，属于越听越好听的这种风格的作品。歌曲呢是他在音乐当中旁观这个世界，用淡淡的自嘲的意味去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看似亲切但亲切但实则疏离的普遍现象，表达了一种自我的看法，自我的态度哈。那么这首歌曲的那个曲调很棒哈，就是想让你就是听过之后呢就过而不忘。如果能回到以前，我就像李白那样哈，做很多事情不用考虑别人去怎么看待我。好啦，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新朋友来的 Candy， 还有 Say Goodbye， 待会儿拉你们进我们的加入群当中。哎，应该说 Say Goodbye， 我已经加你了哈，赶快同意一下，别摆架子了。还有米兰小铁匠，匠的匠，匠怎么讲的匠？还有刚刚呢来申请进到家族群的李伟，不要着急，你们的微信号我都收到了。还有 Michael， 一会儿一并拉你们，先加你们为好友，你们先同意一下哈，我待会儿进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接下来嘛，听到这首歌曲呢，大家也并不陌生，来自陶喆《苏三说》。这非常经典的中国风的作品了，《苏三说》。这首歌曲当中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铜线，

mess we're in, you know, is just so out of hand. O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How much do I need to feel me? To fill me up, it feels so good. It must be love. I give up, I give in, I let go, let's begin. 'Cause no matter what I do, oh, I just can't get enough. How much do I need to fill me up? 来自 Kobe Kellett 的这首 You Got Me， Kobe 的父亲呢 Ken 正是民谣摇滚奇乐团写下辉煌销售成绩的经典大作 Rumors 还有 Task 的幕后制作推手。他出道的时候呢，父亲就告诫他，能够拥有动人的歌喉虽然美好，但是在音乐界能够真正受人推崇往往是词曲创作者。于是 Kobe 呢决定往全方位的音乐人的目标迈进了。父亲的鼓励和影响真的是至关重要哈。音乐之路如果想走得越长越远，当然需要这个自己的这个厚积薄发哈，还要积攒的更多，全方位才能够发展的更长远。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好了，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继续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林忆莲，诱惑的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都

蹦蹦蹦，孙燕姿直来直往。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今天我们节目真的是完完整整的将近两个小时哦。后面那个大专题没有了，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好了，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派之歌》，这是影片《女汉子真爱公式》的片头曲。对于我这个学数学的来说，我要好好的检查一下这个爱情公式是不是合理哈。汪苏泷在歌曲当中呢，化身了这个记不住圆周率，就是派的这个。我们说学习不好的叫学什么？一起说啊！去大胆的用真爱和音乐向这个学霸来表达哈。派之歌整首歌曲节奏清新明快，歌词呢也是妙趣横生的，和电影当中赵丽颖和张翰的微妙互动产生了完美的化学反应。好了，有请汪苏泷《派之歌》。 背书学霸不辛苦，我的小公主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我有时不清楚你所有付出，只站在我自己角度，也有时会领悟，最想不服输，却偷偷的给你保护。三点一四 之歌三点一四一五九二六，原来它也是爱情的公式是吗？我这以前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呢。好啦，不过曲终也该人散了哈，总有分别的时候。最后我们来听听萧亚轩的《瘦瘦瘦瘦》，源自于她的专辑《潇洒小姐》当中。那萧亚轩也参加了专辑当中五首歌曲的创作和三首歌曲的创作，还创作了独门的这个《潇洒舞》，萧亚轩的小。萧亚轩更是透露说，新专辑的总制装费呢很高哈。同时还自掏腰包，一半都是自己来掏钱的一个制装费。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哈，为了打扮得漂亮，看来自己这回也是拼了。好了，我们就来听听萧亚轩的这首《少少少少》。 越卑微越是有罪，只放着隔壁那位，一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节目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身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再饿一点，再等一点，爱就是冰雪，